好，哭波桑下半场就嚟啦。咁啊，下半场嘅时间咧，暂时依旧咧都系我同慈生就单瓢独饮啊，真系。咁啊，经一就未到，咁啊，再等等添啦吓。咁就下半场就照例讲翻啲英超赛事啦。咁就系咪讲英超赛事之前咧？咁就最近留意到有单嘢。 系喎。 咁咧就大家仲记得阿卡森央啦，阿杨嘉诚先生咧就有一对 北京 白明巷嘅。咁咧就有啲球迷咧就舉咗啲標語， 係喎， 係啦。咁、那個標語嘅內容咧就其實就都好進取嘅，叫 delay no more。 係啊，唔係有埋中文㗎，好似係。 啊，咁啊中文係咩咧？ 嚇、 啊？ 廣東粗口咯、 哦， 即係問候人發我嗰啲啦。 哦，嚇，即係疑似。 同埋佢哋係有個網頁㗎，係delaynomore.co.uk 嘅，係啲。是有个古仔在后面的。咁是一班白明翰的球迷啦，其中一位球迷呢，佢有一次呢就嚟咗香港喎。佢就发现咗原来香港呢个广东话的谐音粗口呢有啲咁多嘅意思㗎喎。 係啊， 咁呢佢就话带咗返去，咁就话顺个便啦、即係嘅亦都劝你唔好再拖啦，你快啲买一盘啦，即係放过呢啲白明翰同白明翰球迷一次啦，咁就即係另外一个含义就係问候下佢啦，就係咁囉。 咁啊啱啱我就开咗个网啦，咁啊我个网址就www.delaymore.co.uk， 一出场呢哇，相当抢眼啊！我食个中文字。 喂，但佢系用红底黄字喎、 啊。红底黄字咪够抢眼啦！哇，你仲有话几大只？嗰四个字，几大只？ 系小朋友就请家长陪同先好睇啦。 哦，唔系，我个小朋友唔知嗰个门字加个小字系究竟系点读嘅，佢唔识嘅嗰个字可能。不过如果小朋友咁早熟，知亦都唔出。 唔系，了解一下就知道，即系啲说话要几时先讲。 是没错，咁就即係你因为我都见到嗰个佢哋嗰个图啦，佢哋嗰次就係去示威呀， 係啊， 我哋话成个标语都相当抢 眼。喺入球场里面㗎佢哋係。 咁但係中间嗰四隻字呢就冇出到，又黑色就有咗佢。啊，咁真係呢个就有啲可惜。咁总之嚟讲啦，咁个意义好简单啫，就想卡森央快啲 走啦， 快啲 get out， 係啦、 啊、快啲 get out， 快啲收工，咁、啊、就因为阿卡森央咧，咁啊一嚟到白明翰咧就好犀利嘅，又好似攞聯賽杯嘅，好似記得唔 知 攞聯賽杯嘅， 係 咁，但係同時都係降班嘅，啊咁啊，所以咧就同埋即係始終卡森央喺白明翰嗰陣時所作所為咧，即係第一啲幕後有啲就即係都幾爭議性嘅，如果大家留意馮嘉琪咧。就財務總監嚟嘅呢個，即係響其實就馮嘉琪，我自己都我有個朋友都係同佢好熟嘅，咁啊馮嘉琪咁就踢波就當然叻啦，咁但係原來財務嘅即係有學位嘅噃。啊，都好犀利噶噃，喺个球会有职位噶， 叫做有读过书嘅。 啊，有读过书，唔系叫做系有读过书，系咁啊。另外一个就更加有争议性人物就余怀英啦。如果大家响八十年代都听佢讲波啦，咁亦都做，亦都踢过波啦。 系 啊，咁啊，亦都系同样，亦都系有亦都系做过好多球队嘅班主啦，亦都系一啲好多香港嗰时打甲组波嗰啲英国外援嘅经纪。啊，或者系介绍人等等啦，咁啊，但系呢个人咧就响足总里面系不受欢迎人物嚟嘅，咁啊，至于个详情系点样咧，咁就唔多讲啦，因为真系有啲敏感啦，真系讲真吓，咁又呢度就去到呢度啦吓，咁啊讲翻啲即系之前嗰啲礼拜六日嗰啲嘅球赛啦，英超球赛先讲。车仔先啦， 头奖啊嘛， 系啊，车仔就礼拜六8:09，咁就1-0就赢爱华顿， 都搞到保时先入波。 哦，唔系噶，其实我估就应该打和添，讲真，因为其实爱华顿今年其实就表现系相当好嘅，讲、真就系、是、呢场波好坦白讲，如果唔系佢哋之前嗰个前锋路先咧炒尔， 系 啊，因为就热身嗰阵时候伤咗， 系 就。咁就要出呢個尼斯密夫打中鋒呢，咁就 爭好遠啊！攻擊力好淡薄，即係再講多一次，尼史密夫就完全唔係中鋒嚟嘅，完全就唔係中鋒材料。咁但係咧，咁要去廖化作先鋒咧，喺個攻擊力嚟講咧就爭好遠。咁啊，成場波愛華頓嘅攻勢都係源自於奧士文啦、米拿拉斯派拿呢三個球員。咁就車仔嚟講就呢場波就講真都係一貫咁嘅狀況，就係咧好心急嘅啲球員，個節奏就好快嘅，但係永遠都係快快快嘅。啊！即係 點解會咁嘅咧？ 哦，點解會咁？咁啊，好簡單啫，冇咗馬達啊嘛，冇咗馬達中場 hold 翻定個波。 但係有林柏特㗎。 啊？林柏特後一啲咁啊，始終都係即係佢可能都係做上上落落串連嘅就好啲，長傳就好啲。但係你一話要你去到上去前面攻，即係有啲打橫嘅波，譬如轉方向啊，或者係一啲橫傳嗰方面咧，車仔係好少嘅。佢成日都喺前面，一系就長，即係有直線；一系咧就前面就死推，啊！一系就回後就再死推，咁樣嘅。通常車路士攻勢。 咁但係呢個係貫徹翻個領隊嗰個理念嚟嘅噃。 冇錯， 佢係盡快完成到個攻勢就完成， 啊、 但唔需要即係控球係唔係佢主要目的嚟㗎嘛？ 係冇錯，咁就所以就摩連奴可能有啲嘢就唔係好識啦，嚇，唔係好識搞，咁啊呢方面就爭少少。 荒謬。 唔係嘅，咁有 咩唔識 嘅？唔係咁，有啲阿 Sir 佢淨係識教數學，有啲阿 Sir 淨係識教英文，咁呢個 Sir 可能就係識教啲美㗎嘛。 咁有個阿 Sir 教4424嘅咪退休咯。 哦，咁教4424嗰、那個唔係佢教㗎嘛，佢指點啊嘛。係4424嗰啲就係咁啊。總體車路士其實都係嗰句啦，當你呢場波奧斯卡啊。伊度奧個方咁曳咧，就即係前面嚟講，尤其是頭嗰成場賽事嚟講咧，威脅就唔係太多嘅啫。尤其是奧斯卡，即係呢幾場波都好曳啊！講真， 唉，但係打得曳而贏波袋三分，咁啊緊要啲喎。 嗰句説話， 你想要打得好睇而攞唔到三分，定係點先？ 哦，咁啊， 你揀啊， 咁啊好簡單啫，即係阿劉德華賭嗰套叫賭俠之唔知乜鬼嘢講過啊嘛，咁就 賭俠1999， 係1999係，咁就會 你想悶悶地咁贏，定係好精彩咁輸啊？ 咪係咯，贏波係咁，亦都話商業足球贏波係好緊要。 唔係我揀咧，就要精彩咁贏啦， 精彩咁贏，唔係成日都可以精彩咁贏噶嘛，大佬。哦，好难讲噶嘛，系嘛？咁就所以咧、 啊、 就 你睇你俾咩俾嘅投资点投资法啦？你大嘅投资就我觉得呢啲无可避免咯。 哦，咁样 系啊， 咁啊唔知啦吓，咁就车仔投资都几多嘅。 唔系，但系呢场你睇翻啲数据个射门其实都几多下廿 多嘅多嘅，咁但系就总系觉得一样嘢都系。其實你話威脅係咪好大呢又唔算。咁啊、都係個視，即係個視覺呢，即係好睇呢，就好坦白講就麻麻地㗎啦。咁啊，但係呢就贏波就 OK 啦，咁、啊、就前面伊度奧又係㗎，仍然都係狀態唔好。 費蘭道托雷斯係咪已經唔用啦？又 費蘭道托雷斯就應該下半場有出嘅，咁但係咧都係咁嗰句啦，個方就麻麻地。 係 咁就因為咧，而家就因為伊度奧咧就打今年嘅啫，個 contract 今年就完㗎啦。咁就已經係有傳緊啦，因為車路士咧今年嘅夏天咧就一定係要揾一個前鋒，就好肯定嘅事㗎啦。伊度奧走咧， 法卡奧啊嗰啲咯， 未必㗎，而家有傳到卡雲尼。 卡雲尼 係啊，咁啊，另外就摩連奴都曾經係會講過話咧，就伊巴希莫 係啦，諗諗啊， 就佢就話已經係唔使諗啦 嚇啊，伊巴唔諗啊，伊巴爭個英超啊， 唔係佢唔諗，係唔使諗嚇，因為大佬嗰個係聖日耳門啊嘛，聖日耳門大佬咁易放俾你咩？啱啱伊巴希莫咪嗰場法國聯賽又連中三元啦，大佬 係咁，但係阿馬迪踢成點先？ 馬迪 OK， 唔係啲後防係冇問題嘅， 即係啲防守嗰邊。 泰利卡希爾啊、馬迪啊嗰啲就打得好好嘅，好坦白講，伊雲路域都打得好好嘅，係前面嗰幾件咧唔掂， 即係唔順啫，即係腳風唔順啫。 哦，係咯，你話腳風唔順咧，我就會覺得係即係個 presentation 就好坦白講就麻麻地咯嚇，即係即係好心急隊波，同埋個節奏控制得唔好咯嚇，即係。當你要打所謂陣地戰，要攻對手嘅時間咧，呢隊波就車路士比較麻煩啲。所以我成日都有一句嘅，即係車路士同曼城啊，甚至同而家嚟咁狀態好鬼 fit 嘅利物浦啊，或者阿仙奴嚟比咧，都仲爭少少。 哇！我都係維持我嘅，即係下半季嗰個判斷，車仔係奪標嘅大熱。 哦，都係爭冠分子，爭冠分子 之 大熱， 係比起其他嗰隊係有佢嘅優勢，即係無論係即係嗰種後防守嘅穩定性啦，即係球隊同領隊之間嘅穩定性，佢係有喺度 啦。咁啊， 啲車迷通常都係中意嚇以人以弱嘅喎，真係個個都唔知點解。 我覺得我唔會當佢 underdog 咯，我一定係。捧對天咁高， 佢好想當佢自己 underdog， 但係我唔覺得係， 已經冇一個可以冚得住佢， 我唔覺得係咯。 所以 佢嘅 苦惱， 即係無論由領隊到人腳，甚至佢後備嘅力量都好，佢係唔可能係一隊係。 因為你近期你睇摩連奴，佢無論喺報道啊、發布會講嗰啲gossip嗰啲嘢，全部佢都想將。set 佢自己一個挑戰者嘅地位， 唔係啊，人哋遞讓曬俾佢 嚇，但係好無奈，曼城係做唔到呢個王者。 誒唔係嘅，一場半場啫。 你睇下，而家呢啲語氣又叫捧殺啦。 一場 我真係覺得呢個梗係都係嗰句車仔， 一落嚟就搶姜啦。 睇一睇，睇一睇，真係我覺得係大。 唔係，我覺得今年係好撚難估。 好 難 估，咁啊四隊都近啦，係話叫做咁樣啦。 我諗冇乜邊個聯賽好似英超咁樣，我諗應該喺歷史上應該係冇 嘅。應該少， 有 即係近現，我講現代足球啊。 有啊， 邊度 西班牙咯。 哦，西班牙我三。 今年西班牙啦，早幾年其實德甲都係。 係冇錯， 拜仁當冧嗰幾年咧。 2008-2009年我聽傑斯嗰陣時講到，應該係漢堡連和嗰陣時咯。 係啦係啦。 嗰陣時係差唔多好似係嗰隊海沙羅頓都走埋上嚟。 利華古信啊，海沙羅頓啊，雲達啊， 好亂嗰陣， 係啦，一期即係個個禮拜 都輸啊！嗰 拜仁係當冧嘅時期， 當冧噶嘛，係啊， 係啦，係我諗係以如果以比較係以德甲啦嗰陣時， 因為強者就當冧， 同埋我諗係法甲有一年開始里昂就打咗落嚟咯，俾好似一隊叫朗斯捧個冠軍係咪朗斯 都有啲有 咁 好長時間， 咁今年因為阿 Sir 退休就亂局啊嘛， 今年就當 嗱我諗始終呢個亂。局面咧就真系少人。 今年嗰队当抌去咗第六噶嘛， 系一当抌就即系抌咗落去。 咁咪其他有机可乘咯。 嗱，场波嚟讲咧，就个入球就好迟，就90几分钟嘅。 保时啊，总之。 咁个罚球咧就林柏特就扯落去远处，就泰利咧就撞咗入去。咁啊，但系究竟 系冇掂到？ 究竟系咪泰利撞咗入去咧？ 我记得睇片其实系第一下。经过一个白衫外华队嘅守卫，佢顶唔到，跟住泰利系仰一仰，我睇到系 后卫自己拍埋波入网咯， 后卫咧就大髀砸一砸个波就当就弹咗入网啦。 咁啊，但系呢个好紧要嘅，喺香港嚟讲，因为就守名入球啊嘛，大佬开头话好似系派彩系林柏特嘅，好似我冇记错，咁但系后屘官方就话系泰利入，咁究竟而家系边个手入咧？咁啊要买嗰啲先知啦咁啊，但系啲球波咧，其实即系后屘睇翻咧，其实嗰个罚球本身咧，拉美尼斯嗰个犯规咧，好似系擦擦地水。讲真，好似插插地水啊！真系 三分二代就算啦，师兄 啊，真系呢 啲嘢，即系迟早要还噶啦。咁你记住得噶啦，记住数先啦。 系啦，咁就呢场波就摩连奴就都话啦，呢场波就部分球员就失准嘅。咁但系泰利就打得好。 不过就三分二代啦，总之真系。 咁啊，车路士已经准备将新 contract 噶啦，俾泰利噶啦。咁但系泰利签唔签嘅啫？ 有冇30万先？ 這個不知道，我想機會很微。 哦， 係啦。 後衞30萬。 嚇、 啊？嚇、啊？踢倚教啊？ 唔知啊。 咁啊，呢場波就咁樣啦。咁就另外，咁啊講埋阿仙奴啦。阿仙奴對新特蘭，咁就呢場波就阿仙奴好輕鬆，咪4-1贏嘅。 係啊。 咁啊，阿仙奴就射親都中籠咁滯。 路斯基好犀利呢場。 係嘅，呢場波就第一就路斯基就代咗奧斯爾啦。 係啊。 奧斯爾就 唞下啦，應該嘅。 唞啦，咁就呢場波就另外就蒙尼爾就代咗個左閘位啦，咁啊傑比斯就休息啦，咁就其他就大普杜斯基啦，亦都係出翻嘅，咁就新特蘭嚟講就因為佢嚟緊就應該要打聯賽杯，咁咧就有啲球員咧就第一次即係超聯嚟講第一次上陣就27號呢個中堅 San Diego Virginia 維珍尼，呢、這個球員呢場波咧。就打得好曳，即係有幾球波都關佢事嘅。 但係祁成勇係爭啲入波嘅。 係啊，祁成勇係都有一個機會。 係咯，爭少少啦。 咁啊，但係呢場波就阿仙奴好早開紀錄嘅，咁啊普杜斯基咁就中場就短傳俾阿路斯基，路斯基第一時間俾阿韋舒亞，韋舒亞推入禁區，咁就面對三個人嘅搶截之下咧，就交俾冇人睇嘅基奧特就射入，個波就好靚嘅個組織。咁啊，但係又係嗰句頭先講嘅維珍尼啊，咁啊，因為就香當呢、這個即係中間位阿仙奴做緊波嗰陣時咧，佢就唔知孖邊個。咁啊，結果咧，咁啊，跟住無端端就飆咗出嚟，咁啊，結果咧，造成咗個空位咧， 咁人一比耐咪冇咯， 咁啊，搞掂啦嚇，都係嗰句啦，因為呢個維珍尼就即係之前阿根廷打波啦，咁就對於即係英超可能就比較陌生啲，咁啊，仲要啲時間適應嘅，咁就第二球波啊，維珍尼啊孭曬鑊啦，呢、這個波咧就維珍尼自己後場就回傳翻俾龍門，點知俾基奧特截咗波入去， 係咯。就射就即射啦， 即射就搞掂。但系其实呢球波就好惨嘅维珍尼。其实咧喺佢嗰个 location 我都唔知佢可以俾到边个。如果真系要俾波嘅话，其实正常咧就正常讲就大脚勾出去咁啊算啦。咁啊，但系你知啲阿根廷球员噶啦，要秉持呢啲后防嗰度、 啊。南美球员都系嘅， 要猜， 即系你个戴维雷斯都系咁啦， 都系要猜翻上去嘅。咁所以咪根本冇晒位啦，冇人可以俾到佢，都系要俾翻龙门。咁啊，結果就賴嘢啦，啊咁就 第三球魯斯基嗰球就好靚嘅組織， 好靚好 幾個撞牆就拆散曬，即係成隊阿新特蘭嘅後防。 哇！依球波真係魯斯基一俾推俾上去，跟住回後俾卡蘇啦，卡蘇啦再俾韋舒亞，韋舒亞第一時間就彈俾魯斯基，個魯斯基再俾又係禁區基奧特做 one two， 係咯， 之後魯斯基就挑過埋龍門就入網嘅，成個過程哇！喺三角走位咧，你如果你即係。將嗰個組織過程逐幅嚟 cap 圖嘅話咧，你畫到好多三角形出嚟， 係啊， 即係嗰啲三角短傳咧係做得相當之精彩嘅。 唔係就算你踢波又好，睇波又好，即係揾翻呢個片段嚟睇就真係又真係值得即係細味下啦。 簡單地講，賞心悅目。 嗯 啊，非常之好睇，咁就最後就4-0就高斯爾利個頭槌啦，就完全冇人睇嘅，咁就新特蘭就追翻頭，基亞卓連尼就遠射就入咗去，咁整體就呢場波就因為輸得好早啊，即係新特蘭啊，咁就所以都冇得搞，同埋咧。都係要有少少流力嘅，講真就因為佢嚟緊個聯賽杯都要搞嘅，咁就前場阿仙奴基奧特就今場波就好翻好多啦，即係佢喺前場即係做個 single striker 咁就做一啲嘅回傳啊，亦都做得相當之精彩，咁就呢場波就大致上就正常嘅。 仲有一個嘅叫做基拿比都出過下， 係基拿比 係啦，後備入替都 OK，即係走到啲空位，但係就處理得差少少嘅一球就。 啊，咁啊呢場波就普爺就講到咧，因為呢場波就。冇出卡達莫嘅呢個中場就出咗比利古特嘅，咁啊個原因就話咧就同個球證有關嘅，咁啊球證就馬連拿，咁啊因為咧就之前咧呢場波球證馬連拿曾經講過卡達莫出場，咁就所以咧就驚咧，咁就球證呢場波又因為卡達莫往事即係印象啊，俾個球證印象唔好，咁啊驚有啲犯規咧，你知啦。要陣間留意第三節師兄本土筆記，我講啲球證咧，咁啊而家有啲好新嘅概念嘅，我覺得，咁咧就可能俾球證印象唔好咧，咁就好容易就掹牌嘅，掹、 哦、 牌就聯賽杯出唔到咧， 咁啊弊， 咁啊結啦，咁啊所以呢場波就冇出，咁、 即係你樣衰就食牌啊！ 啊，系噶， 系罪名嚟噶， 可能系噶，咁就所以就 但系辛德拿，我觉得如果佢多啲试下用骑乘用系 OK 嘅， OK 嘅， 系啦，佢扣上嗰下，即系大家头先都讲过，佢争啲入到波球都即系连射两脚都唔入啦，好可惜。 其实基亚卓连嚟都应该可以用下嘅，反而亚当庄臣呢场波就争啲啦， 争啲 就曳啲啦，讲真吓。 系咧， 好，咁就呢场波讲过，咁啊京一嚟到啦。咁啊，都系去睇佢嗰场利物浦嘅对史云斯啦。哦、 我哋边食饭边睇噶嘛。 系啊，话嗰、那个 出名嘅会场都 轰动嘅情况系嘛？啊，成班主持啊，全部围晒张台度嘅。 有呢、這个我数到有点子冰冰啦，跟住有系啦 ，EV 加埋一 个，我自己又喺度啦。 跟住啊，反慢啦， 反慢就两个坐咗喺度啦。 跟住仲有阿九叔啦， 啊，提供器材噶嘛，系啊，九叔啦吓。 咁啊，一堆人啦，总之 成堆人咧就以为咧，如果好似澳门赌钱咁咧，以为就开咁大细，开场大位，开场细啊，个个围晒喺度啊，唔知做乜嘢。咁啊，场波就4-3嘅，咁就利物浦就赢咗呢场波。 惊涛骇浪。 其实某个程度上都系嘅。咁啊，呢场波就史云斯啊出翻阿庄周 Surfy 喎。 系啊， 波啊，庄周 Surfy 呢场波入咗波啦。 呢场波入咗波，咁啊最紧一样嘢。个波就第一时间就射埋去就好靓嘅，咁啊最重要就系佢冇庆祝，因为之前咧就打利物浦嘅， 梗系啦， 系， 有几多个真系会庆祝咁冇品噶？ 哦，都系来来去去都系嗰两三个， 系咯， 咪阿朗尼咯，佢都冇庆祝啊， 系咯， 朗尼入波对我华顿冇庆祝， 系咯， 冇庆祝， 不过佢喺爱华顿啲球迷面前锡曼联嗰张啫嘛， 哦， 咁都唔系庆祝啊？ 哦，咁都系庆祝， 唔系可以表达除咗庆祝之外，仲有第二样嘢可以刺激到你球迷嘅。 哦，咁啊，总之就唔好刺激啲，即系啲拥趸啦，啲拥趸啊，掟啲菠萝啊，咁啊死啦，咁咪几好啦，系嘛？咁啊 ，Jojo Surfy 冇庆祝噶，咁啊，所以咧，利物浦嘅球迷都俾掌声佢。 其实啲阵容都强阵嘅，其实你见到即系史云斯都系啲和姆啊、安祖兰基尔啊、即系威廉斯啊、 系啊、 比利顿啊、 迪古斯文啊、 尼敦戴亚呢啲、路迪加呢啲都齐晒。 系庄周 Surfy 嘅啫， 系咯， 系冇米祖咯， 米祖个长伤噶， 米祖啦， 系咯， 埋冇咗嗰个 帕保罗系米斯 啊，真系。 啊！你哋個個都唔信我講，我都話呢個真係唔得㗎。 哦，咁 兩鬼都踢唔起，冇、辦法。 睇下點啦嚇，咁就利物浦嗰方面咧，就艾加就拍翻史基泰爾立 波， 咁就費蘭跟格連莊信喎嚇。誒呢場波我有少印象係咪格連莊信好似係喺左邊㗎？我好似有少少印象。 係啊，左閘啊打。 佢打左閘費蘭跟，費蘭右閘嘅就好得意嘅。係， 唔知點解嗱呢樣嘢真係老實講，如果唔係有啲咩特別交代咧，我覺得羅渣士呢個部署咧就係底屌嘅，即係一個已經三番四次已經證明咗佢踢咗就係唔得嘅，因為佢係完全冇左腳， 係， 同埋佢每一次咧，因為佢太過死右腳咧，佢就算去到啲翼位咧，佢都要叫翻埋佢，好容易俾人捉牢。 係啊，冇錯，其實就。呢、這個安排其實真係，即係所謂嘅錯腳嘅窄位球員咧，就真係唔係幾理想。 但係中前場正常嘅喎。 中前場冇問題。係 咯，你啲謝拉特啊、古天奴啊、佐敦軒達神啊，即係前 三。我諗而家你，我唯一嘅解釋就係咧，佢可能佢唔想出師數高。 哦、 唔知，但係唔知咩原因佢唔出師數高啦，因為呢場咧。應該施素高係後備， 係啊，後備啊， 但又唔出，咁佢死都要出費拿根，咁費拿根唯一解釋就費拿根打唔到左閘， 係咯，我就係想問費拿根係咪打唔到左閘㗎？ 佢好似打過一場， 係咯，打過㗎嘛， 但一定要係做防守咯，可能佢諗住避尼敦戴亞啦 ，OK， 因為尼敦戴亞打右邊㗎嘛， 係， 因為尼敦戴亞同安祖蘭基爾喺右邊，安祖蘭基爾一隻。强攻集嚟嘅， 系我知。 咁所以嚟计咧，就可能佢惊费拿根护唔掂，佢两个叠压， 系、 咁所以就交俾格连庄臣。 系啊， 但你知格连庄臣其实佢嗰、那个防守都好一般。 我知，但 如果我都知，但如果嗰个落嗰个位系施数高，仲捻大镬。 哦，其实两个都系不相上下噶啦，似乎就吓。咁啊，场波就个波第一球波输得好早嘅呢、這个。 史道力智。 就史达宁就喺中场就抢到兰基尔个波。 咁 啊！結果即刻俾個腳面直線， 又係俾得好靚㗎呢個波斯達靈啊，真係難得啦。比阿史道利治單刀就兜過龍門就射入， 係 真係顯示到史道利治信心爆棚。 我諗車啊，唔係啊，利物浦嗰幾個前鋒咧，即係中前場個配默契係已經即係成咗型啦，已經成曬型啦，大家熟噶啦，知道。即係我俾咩位，即係我攞到波，我一俾落應該有一個人會走。 可以咁講，係開始有啲塞車添。係、 哦， 但問題就係、是、暫時以羅渣士嗰種指示都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唔會好似阿仙奴同埋車路士咁樣樣，因為呢場車路士咧，頭先嗰場咧我唔喺度啦，未講啊，好多攻勢咧、都係撞埋一嚿嘅、 啊。我知，尤其是攞咗 費托，尤其是攞咗費托之後咧，呢、這個又係摩連奴咧，就唔係踢波出身咧，佢教呢啲進攻戰術咧，真係差幾皮。就算去咗西班牙咁耐，佢都學唔到啲咩翻嚟。即係老實講， Zero 嘅啫，佢都係 前面係有少少塞車啦。咁呢個情形都同 Chip 咧討論過就話係咪係應該掹走史道力治，而等到阿蘇佢可以入翻多啲波，等佢好翻啲狀態。 即係我諗要揀啲場次，可能再即對呢場對小雲斯未必係適合咁樣，即抽起先。 我諗呢場波嚟，因為我老實講啦，嗰晚春明我又冇乜時間睇到，咁啊周圍走又要影相。咁啊我諗唯一一個解釋就首先有幾點啦。第一點就係、我已經講過啦，艾加達史基泰爾是一個致命傷嚟㗎啦。咁啊，即係已經，我覺得呢對中堅係一夾埋嚟咧，唔知點解咧，就多數都有輸波嘅，同埋好多失波嘅。咁可能係艾加方面啦，因為嗱，佢以前由賓尼迪斯開始，佢都係俾領隊係一個好唔中意一樣嘢，就係佢用波太多。咁啊，直至到學神啊，甚至乎到格利樹咧，都係唔中意佢咁上腳，所以佢一度都俾人說咗，或者係要堅持去打啲一腳清嘅波。咁但係到而家羅渣士咧，佢又要用翻啲上腳嘅踢法。咁可能佢自己已經嗰、那個已經即已經仲未調教到佢究竟走咩方向啦。因為嗱，老實講，佢又有可以打埋左閘嘅，但係打左閘佢嗰個效果咧，亦都唔係話打得太好啦，咁樣樣。咁總言之，結果咧就呢兩個係冇火花嘅。 唔係，但因為高路托尼之前 係因為表現唔好嘛，唔出高路托尼原因就因為實在佢失咗兩個烏龍波。咁理論上都要佢冷靜一下嘅。咁老實講，即係而家話俾你聽， 後備唔夠咯。 殺高而家係 殺高就傷啦，係啊，殺高傷啦， 應該傷緊啦。咁啊，冇乜嘢可以換。其實以老實講，如果以而家，我諗唯一解釋嘅就係佢呢啲史雲斯。可能謝拉特如果打翻個位，佢就不能夠兼顧太多咧，因為因為如果猜得多波咧，謝拉特踢翻嗰個防守中場位咧，就似乎就疲於奔命，就唔係好啱佢踢啦，因為亦都冇乜人幫到佢手，咁就可能定導致到佢顧唔到咁多啦，同埋佢又亦都開始可能攰啦，咁啊加上就你又要出埋 Jo Allen 咧，咁你老實講 Jo Allen。唔啱踢利物浦呢個體系咯，我覺得。 做 Jo Allen 就下半場，即係下半場先出嚟嘅咁樣。 咁啊 ，Jo Allen 啊都唔會預計佢係正選嚟㗎。係咯， 因為佢以前喺斯文斯踢嗰啲波都係好短。 係啊，好短㗎，係啊。 唔需要話去做太多嘅challenge 啦，係 中人 就唔使同人殺波啊，同人頂撞啊咁樣樣，通常都係運球走嘅。但係依去到利物浦嘅中場咧，係快同埋長少少咧，佢就即刻踢唔掂啦。因為如果你要踢快同埋踢長咧，走埋去揼鳩人哋個波咧，係好重要噶嘛，即係先啲成。 你要逼波邊 波邊領啦，係啦。咁佢就明顯唔係嗰範啦，所以我覺得佢都而家係揾唔到佢自己嘅位置咯。咁同埋。但我同 Chip 講，我又覺得如果你話掹走史基泰爾，掹走史道力治爾去磨阿蘇咧，我就覺得有啲浪費。 係因為史道力治好 fit 啊。 嗱，如果俾我揀，我會揀兩樣，一個就係掹走 Sterling 啦。係。因為老實講，佢打右邊，佢除咗係打對手嘅高位防守可以用速度爆過咧。其實佢其他嘅技術咧，亦都唔係話咁出眾嘅，包括你話佢個人啦，個人佢個身形有雖然都係單薄，但係佢亦個球技又未去到大衛斯華嗰啲咁嘅級數，咁啊佢加上附近嘅球員，即係進攻球員，亦都唔係同佢打得短嗰只，咁 變咗其實我覺得可以掹走佢，因為佢踢嗰右邊個位置就局限咗阿蘇嘅發揮，因為阿蘇亦都係有啲情況係可以打右邊嘅。 其實我就會覺得係因為盧卡斯利華就受傷， 受傷 咁，所以要郭天奴擺翻埋中間。咁如果其實擺翻郭天奴，擺翻去郭天奴，其實左邊其實阿蘇就阿蘇同前面史努力治嚟講咧，咁就會比較理想啲嘅。咁就 因為如果打翻四四，而家其實佢所謂四三三咧。其實好尷尬嘅 ，Sterling 都唔係好算一個三、 嗯， 即係本身即係唔係好算翼位嚟。佢嗰隻又係要即係喺即係你會變咗佢係兩個半前鋒咯、變咗佢又唔係好多發揮。咁、如果人哋一鬥心咗，佢就即刻冇發揮。咁啊，與其係咁，不如俾多啲空間阿蘇就掹走 Sterling。一係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一係咧就索性就將阿蘇就擺埋一兩場。 哦，咁樣， 等佢收收佢，之後睇下睇下，即係睇下自己隊友。 我諗揀波嚟俾即係嗰班前中前場進攻球員投，我諗呢個有需要。 因為如果嗱，如果我收埋，其實我收埋阿蘇可以等佢睇下波啦。咁其實亦都可以等佢冷靜一下啦，又可以 唞下啦， 唞下啦，或者轉個運啦， 或者望一望，望一望啲隊友。 調翻轉頭，輪流做後備，佢同史都力自己都好好噶。如果如果有時佢係做得到呢樣嘢嘅話，如果個後備落阿蘇，咁其實可能嗰個殺傷力仲會大啲，有咁嘅可能性。 我就覺得好坦白講，暫時就用住先啦，我又唔覺得話好需要話要喐咗，因為順開都係嗰句。史努力治咪既然順開，即係好似打籃球啫嘛，你 hot shot， 你個手順啦，手順咪盡量交杯波俾佢咯。呢、這個我覺得好正常。咁啊，呢場波我覺得反而個問題都係喺翻個後防度啦，大佬，即係本來贏住2-0嘅，軒達神就有一個掛網就射得好靚嘅，咁但係咧，即係其後舒爾菲就射翻球波啦，同埋有一個頭槌。咁就幫嚟頂埋佢，就中咗史基泰爾就改變方向入咗去嘅。 咁啊呢個都冇得講啦。 咁啊個波其實有幾樣嘢嘅。第一件事咧，其實咧本身嗰個2-2個波係罰球嚟嘅。咁啊點解有罰球出現就史基泰爾咧？咁就犯規嘅。咁嗰個波犯規，其實自己史基泰爾甩咗個波，跟住就想追翻埋去咧。咁就結果就只腳咧就向上一伸，咁啊撩一撩咧。個動作就好細，咁但係係犯規嚟嘅，咁、那個波就其實就同埋嗰球波就幫你就完全冇人睇嘅，一個正前鋒都冇人睇嘅，咁真係非常之奇怪。咁、就所以其實睇翻利物浦，其實都唔止係呢場㗎啦，最近呢幾場波，史基泰爾不論拍住托尼又好，拍住阿艾加又好，都係相當之淋盡。咁、我諗就可能係咪同阿盧卡斯利華不在陣有關咧？咁啊真係要再睇啦呢樣嘢嚇。咁、就其後就即係2-2嘅，本來咁就30多分鐘就郭天奴就俾咗阿蘇傳中之後，史杜力治就完全冇人睇之下就頂咗入去嘅，咁啊因為就中堅嘅威廉斯就漏咗頂，咁啊結果就3-2。 上半場大家如果真係有睇嘅就睇到開心啦， 好開心，你哋好開心啊！我仲諗住哇，大佬真係呢、這個你知啦，即係禮拜六啲強隊就贏曬啊嘛，咁啊通常英超 搏下邊隊強隊就失分， 例有一隊失分嘅，通常啲強隊例有一隊，咁啊梗係搏利物浦嗰啲噶啦，咁啊2-2就諗住都幾高興噶，咁啊點知就3-2，咁3-2咁就其後其實下半場3-3添㗎，啊一過咗半場就因為史基泰又係史基泰爾啊， 啊 又拉啲嘅幫嚟又輸12碼啦，啊呢、這個波。咁啊，呢個波就輸史達寧嘅第一件事。咁啊，因為佢喺右邊就跣咗腳，俾阿戴亞搶到個波，先有呢個波出現嘅。啊，同埋史基泰爾都係後生啦，都係急啲嘅。 唔係咁你好在啊，臨尾有佐敦天達神。 係啦，咁啊，呢個波就又係謝拉特嘅，俾得好靚嘅個波喺後場長傳俾阿蘇心口一控，跟住就一射就散中威廉斯，跟住再俾天達神第一時間就射埋去。龙门挡到都好嘢噶啦，咁但系挡出不远就轩达神就补翻入去。 保中 系啊，呢、這个波就唔好得怪龙门嘅，因为呢个波就因为第一时间射，好近，咁就冇计啦吓。 系 啊，就虽然其实谢拉特都有球波中柱，咁啊，但系总体嚟讲呢场波就 临尾，即系我哋喺即系呢个出名嘅现场就睇到好紧张啦。 系啊，系 4-3， 其实后尾都唔紧张， 后尾都顶住啦。 狮子啊，阿切咧，佢哋就紧张，即系其实我一睇冇啦，史云斯干晒，同埋。 出簡拿斯喎，唉，真係算把啦！呢、這個簡拿斯就粗到飛起嘅呢個球員，真係你話要攻嘅時候用佢咧，都係冇得搞。咁啊，呢場波總體就4-3，咁就羅渣士呢場波就都入波就開心嘅，但係對於啲失波咧就爭少少。咁啊，佢就話 冇遇佢咁辛苦嘅人， 係咯， 係咁就佢哋而家就專注每一場波啦。但係就羅渣士話就未諗過攞杯嘅，咁就希望就耍一場波， 係咯， 咁就希望繼續努力啦， 都 係 都係都係車仔大熱嘅啦。 啊！你咁鬼強調呢句，唉、哎，唔係嘅，四隊波差唔多，曼城係高少少嘅。唉、哎，咁、哎、啊，大佬，因為呢場波曼城對住呢、這個應該係史篤城係嘛？咁啊，依、這個1-0， 其實好耐都未開紀錄㗎啦。 係啊。夜夜托尼呢、這個呢場波咧，就真係射入致勝一球。其實呢球波咧都所以有啲技巧㗎， 射入 托尼。係啊，好犀利！因為呢個波佢嗰個傳中係比後咗，比兩隻腳中間嘅，咁啊咁啱就篤到嗰波撞咗波入去 啫。我諗有少少即係比巴塞贏壞咗佢隊波，真係有少少係咁，真係喎。 哦，咁 即係冇理由係咁都話啦，曉士真係唔係差嘅。 哦，咁好係， 唔係小鹿成 日都講呢句， 真係唔曳嘅， 唔曳嘅。咁啊， 即係比較黑啊，傑斯爭嘅。 即係就算你而家計佢小鹿成啲人腳係唔曳㗎，就算高志大佬話高志有幾撚多大賽經驗啊，大佬。 係。 高志係踢撚過利物浦，踢撚過英格蘭國家隊。 係啊，倒掛入波嘛， 有士哥嘅球員嚟。 係啊。 其實雖然佢即係踢啲低組，即係嘅中游球隊。 係咯。 但係個球員本身嘅心理質素夠㗎。 係有用嘅，呢、這個球員係有 啱使嘅。 啱使嘅。喺弱旅嗰度。咁呢場波祖維迪就後備入替嘅。咁但係咧射完個波之後咧，就申請離場，就好似應該再傷。 再傷，係、哎、 咁啊，真係弊家溜啦。呢樣嘢嚇，咁就 好精神嘅喎，喺費倫天拿場場正選啊，一日入兩三個波場波， 唉，呢啲嘢傷 過到嚟真係 傷開就有條路嚇，呢個世界咁唔緊要啊，咁啊仲有迪斯高啊、阿古魯呢啲㗎，啊咁雖然阿古魯都係傷緊， 阿古魯傷緊， 未出得， 係啦，咁就曼城就1-0啦，咁啊三分二代啦，都係嗰句，咁就另外曼聯啦，啊終於贏啦，咁啊對住水晶宮啊終於贏，咁就。 轻松啊！ 都系咪真系轻松咧？下半场 好轻松啊！ 下半场先靠云贝西个十二码先搞掂， 睇定嚟赢咯，咁咪即系 咁样要睇定嚟赢，多咗查马克咯，查马克又系自己踢前锋咁啊，翻后帮手防守，点知咧就成个艾夫兰禁区边推埋去，今日一嘢就落脚，咁啊结果就输咗个十二码，咁就其后朗尼再即系啱啱续完约。就签咗，即系签咗笔天价合约，咁就咧 唔好天价啫，合理嘅， 啊合理， 合理嘅，你球会标志性人物，你都唔俾份好嘅约佢点得？ 嗯，好啱， 即系好捻多人话，冇朗尼，冇朗尼而家曼联护紧级添啦。 唔系，我觉得呢场就庆幸即系。出翻曬啲即係之前受傷嘅 費南尼啦， 係啦，費南尼都出翻嚟，咁就對波就齊整好多嘅。 都係嗰句啦，對水晶宮啫，都係嗰句0-2啊。 水晶宮都唔易對㗎。 我知我明，咁但係 最強的人意在陣中啊嘛。 唔係咁你喺一場喺歐聯前夕就贏翻場波，咁就即係加強下啲士氣啦。今晚就真係唔使諗。 今晚哦，你唔使谂， 系啊， 即系 一定好大信心， 祝佢行多步， 计啦。 哦，唔系，咁可以下个回合行多步嘅。 唔系，我觉得点都会有好表现嘅。 对奥林比较高士， 系啊， 冇错， 系啊， 祝佢好运啊，真系。 好，咁就 讲翻系 曼联就2-0系啦，你想讲？ 仲有一队强队冇失分啊嘛。 哦，咁啊，嗰队系呢个 热刺咯， 热刺，哦，热刺 强队嚟嘅咩？ 唔系咁前列啊嘛，都系 前列嚟噶、哦。啊，我就一时间醒唔起，系做到热刺，咁啊就系濑嘢就濑呢队啦呢次，咁咧就输俾洛维治。 我排第五噶，话俾你听。 系啊， 曼联都系排第六啫嘛。 系咯，高 过 Big Six 噶。 系啊，冇错，咁啊高过曼联，高过爱华顿噶。 高过纽卡素、沙林顿呢啲系咩？ 系啊，好犀利噶。咁啊，但系呢场波咧，艾迪巴约就打得好曳。咁咧就史卢加斯就表现得好好，咁啊嗰球波又系喺右手边咧就一嘢就抽埋去就入咗嘅，咁就洛维治就呢三分都好紧要嘅。 哇！真系估唔到洛维治赢到热刺。 咁。 大家头先都话啦，总系会有啲强队失分噶嘛。 好颓喎，骆奕志个势啊，呢排都。 诶，因为都话呢个世界 有冇积分榜 嚟 啊？ 嗰啲英超强队咧，硬系有一队失分嘅，好得意嘅成件事。咁就、哦、所以而家热刺系第五位啦，咁、哦、就五十分吓。咁、 okay, 就另外应 该系头四无望噶啦。如果以呢个情况， 哇， 曼联啊， 哇，赢晒咪得咯。 我曼联， 我黐线嘅，赢晒咪捧杯咯， 得嘅咩？ 佢赢晒人，你输晒咁捧杯咯？ 哦，系，真系屌你， 数啊，识计数啊？ 系， 你真系想俾狮子都闹你啊？ 哦，咁啊， 教埋你点样计？ 可唔可以讲热刺系真系可以冇乜威胁嘅？ 讲嘅真系应 该 O K， 热刺系睇佢 海鲜嘅，都 系咯，睇佢想点咯啲人。 我觉得应该都几稳阵。如果利物浦 keep 住个表现稳定啲，尽量唔好输波，我觉得呢个头四应该几稳。 系，即系都同你讲，即系曼联 keep 住稳定啲。 因 为 其 实 而家最大威 胁个 爱华顿咧，其实而家已经系同呢个打少一场， 打少场系， 打少场同曼联同分。 系啊，打少场系啦。 咁就算佢赢埋呢场都系48分啫。 嗯。 咁啊，都仲同利物浦有9分距离。 系。 8分距离。 系。 咁、嗯、都其实我觉得爱华顿先系心腹大患，反而热刺我就觉得真系争少少。 嗯，佢哋波系唔稳定。 差唔多啦，差唔多。因为爱华顿呢几场波冇卢卡古。咁就爭少少嘅嚇，咁啊呢場波就熱刺都真係冇乜特別嘢好講嘅啦，講真就嚇。 都係好似車路士咁樣樣咯，即係其實佢兩隊波啲風格都幾似嘅。 唔係，我諗就艾迪巴若一打得唔好咧，就成隊波都真係爭啲嚇呢場賽事，咁所以就輸咗啦。咁就略略講多幾場啦，咁就首先就要講下馬加夫所帶領嘅富咸嘅，咁咧呢場波就1-1。打和 拎到分， 系啊，就拎到一分嘅，算系咁噶啦。咁啊，呢场波就第一咧就富咸出翻呢个罗达列加 Lodelega， 咁就咧打正选就走动几多，我觉得打得几好嘅。咁我谂马加夫就都会尝试多啲用呢个球员，因为响以往嘅教练就好少用佢嘅， 系咩？ 系啊，好少用噶，次次都系得大冷宾特嘅。 系咩？ 系啊，始终大谂奔特， 但 系努力 加系 O K 嘅 ，O K 噶，真系可以，真系可以用多啲嘅。咁啊，最惨就系最尾嗰球波，其实就阿斯迪基伦堡咧，可能就年纪大啦，咁咧就翻身就翻唔切，条腰就唔系好够力，咁于是就拦唔到个波咧，就搞掂咗俾人。咁啊，所以就1-1，就临尾先输噶，86分钟，咁就真系争少少啦。呢个 系咪操得咁得滞？ 哦，唔系，啊，马加夫话都即系暂时都仲可以嘅，不过就头盘啫，吓都未到正赛系嘛。咁啊，呢个就咁样啦。咁就另外咧就 后城啦， 后城就赢4粒， 系啊。 咁啊，第一件事咧就即拉域同朗治啊呢一 pair 嘅 犀利喎。 真系冇得顶， 系咯， 呢个双箭头， 即系如果冇睇场波嘅都揾翻啲入球嚟睇啊， 系啊， 即系呢两个球员嗰个默契系好犀利， 即系可以话将后城呢队波再推上一个 level 啊、嗯，可以咁讲。同埋呢两个球员其实都系球会气象嚟嘅，一个爱华顿嘅，一个就西布朗无厘头将呢个球员就送咗俾后城嘅， 系咯， 咁真系多谢。阿布鲁士真系讲声多谢， 哇！布鲁士真系多谢啦， 多谢晒。 哇！呢两个几啱使，几啱用。 Very good 啊，咁啊。不過卡迪夫城咧呢場波都係麻麻地嘅啦，即係後衞啲傳送真係爭少少。 點算咧？蘇斯克炒啊！ 哇、嗯，咁啊唔識答喎。 啊，未來領隊點算咧？ 完全唔識答你啊！我仲話呢隊波啊前線啲人都 OK 嘅，咁啊但係呢幾場波真係都幾失望。咁就另外就韋斯咸，咁啊韋斯咸我哋前個零月到啦，仲話呢隊波會唔會？舐嘢咧，會唔會艾納迪斯就話會唔會炒咧咁？咁啊，但係最近咧呢隊波個form就相當之犀利，已經係上到去中間啦， 係啊， 十位啦， 上半版㗎啦。 啊，即係我哋過一個月之前到啦，都仲係下邊17、18位嘅，仲話艾納迪斯會唔會炒㗎？ 喂，即係大聲帶啲即係中下游，即係有一手， 有一手，所以我哋都完全冇擔心過。啊，根本艾納大師係長做長有嘅。咁啊，第一啦，有個路南呢輪就 fit 到癲。咁啊，呢個球員最近7場波就入6個波，3個助攻。咁咧就最後嗰波仲要倒掛金鈎添。哇，呢、這個球員真係恐怖。咁、啊，但係其實咧就韋斯咸曾經就後防有兩個波就手球嘅，咁但係冇吹到。咁啊，吉田麻也入波嘅，係啊，咁啊，吉田麻也入波，咁但係咧。 亦都有一球咩鑊嘅，咁啊因為就 是出咗麻也頭槌啊。 有你 咁就有一球波就自己解唔到位，又输咗球嘅咁、当然啦，韦斯咸亦都有一球攀平嗰球呢，其实查韦斯系越位嘅，越咗半个身位嘅，咁但系就冇判，咁最终就韦斯咸3-1，修咸顿就都啲分都够攞够分嘅啦，似乎吓。 修咸顿都差唔多啦，修咸顿同呢个韦斯咸，韦斯咸都系鬼咁多。 纽卡素都要小心啊，我觉得。 系啊，纽卡素又话原来咧，我哋前嗰几日讲到咁衰，都系而家去到第八位，尼美一出咧。就好好多啦， 唔係第一四十分好穩陣， 第一記得係護級大概40分，咁你見到 喂，如果咁樣11場都攞唔到1-2分2-3分， 我諗佢攞 萬一有咩事嗰度抵降翻啦， 唔係十分你執唔到十分，即係8-10分翻嚟，你就真係抵炒啦。 唔係啊，而家就算佢揾到42-3分都可以唔使降班㗎。 係呢隊波就相對就少和啲嘅感覺上，一係就大，一係贏，一係輸嘅多啲。咁啊，呢隊波就 反而西布朗咧就和得多啦。 西布朗就真係係個教，我覺得係個 Pat Mel 呢個教練就麻麻地嘅。 佢繼承咗呢個米當年米杜士堡嘅風格啊嘛。 但係我覺得， 呢隊波有啲危險嘅。西布朗 有啲。我講乜？新特蘭爬下。其实又去到尾三， 新特兰就反而落 系啦，应该似系即系而家呢一刻系慢慢啊，我哋几个礼拜即系可能圣诞嗰期仲系榜尾噶嘛， 大佬佢同西布朗打少场噶嘛， 系咯， 咁啊严格嚟讲，如果你当新特兰三分代咗个三分啦，咁啊其实就以西布朗尾三噶啦，咁啊讲真 系， 所以西布朗危险嘅，因为佢冇乜啲好杀手锏啊，就系安尼接比。咁就呢樣就危險啊！咁就 我諗由史雲斯開始去到後面嗰啲都會亂局咯。 係啊， 今屆個榜尾。 講翻紐卡素場波啦，其實對維拉嘅咁就雙箭頭嘅呢場出，因為往時打4-2-3-1，呢場係打雙箭頭。CC 咧終於見到啦，呢場波尼美啊拍 CC， 咁但係 CC 個方就麻麻地啊，好多時錯失機會，咁啊去到最後。90分鐘咧，尼美 老師一樣喎， 係咯，就咪靠尼美搞掂，咁就尼美好緊要嘅，咁 多謝傑斯啦， 嚇，咁啊， 傑斯登呢個人登得好撚緊要 啊，係啊，咁啊總體就大致上就係咁上下啦，嚇，咁英超賽事都講得好多噶啦，嚇，個禮拜，咁就咁啊，曲波桑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就今個禮拜咧就。有師兄本土北京，咁咧就會講兩場波啦，咁就另外就講下啲球證啦，咁另外就亦都會講下，即係最近新聞都講到啦，咁因為愉園屯門就涉嫌打假波，咁而家咧個進展係點樣咧？都搞啲大龍鳳出嚟嘅，咁最後咧，今晚就有首歌，咁因為就。某人呢 是 就生日 送俾一个利迷， 送俾一个某利迷 是 啊，咁就首歌呢大家听啦， 都耳熟能详㗎啦， 耳熟能详㗎啦，对于利物浦嘅 fans 嚟讲 是啦， 咁就 今日估唔到啊， 要 继续 you never fuck alone 啊OK 好啦，咁唔係 fuck alone 係 walk alone 好，咁我哋今个礼拜哭波桑去到呢度喇， 係啦，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大家嘅喇，好啦，拜拜 拜拜。Be afraid of the dark. At the end of the storm, there's a golden sky and the sweet silver song of the love.And blow 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